我国各地农业大学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做出贡献。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农业大学的研究集体，对平壤市各合作农场采用各种优秀的研究成果，来保证秧苗茁壮成长，还大力推进高效率机械开发和各种农作物大秧苗栽培技术研究等工作。肃川农业大学利用国内原料研制出了核酸有机营养活化剂，还对各地合作农场积极应用移植大秧方法、育秧方法、利用塑料薄膜的精确播种方法等先进耕作技术。南浦农业大学认真进行旨在成功培养其活性比以前大几倍的蓝藻类种子菌，来利用于农业生产的工作。